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想象会发光，就让我们一起拥有幻想，一起飞翔，勇敢打开充满魔力的翅膀。甜蜜的力量，眼泪都蒸发，就让我们一起放肆疯狂，世界闪亮，没人能抵抗，我爱你的力量、是上帝是下爱情的魔法，甜蜜又深刻，幸福大麻烦，因为你那么认真，因为我独一无二，啊哈，有爱的力量，身上会发光，就让我们一起拥有幻想，一起飞翔，勇敢打开充满魔力的翅膀。 飞儿乐团2005年第二张专辑《无限》当中的一首超级活力的作品哈，在这作品的诠释过程当中，三位音乐人就像三个用梦想飞行的小孩，勇敢追寻的乐团的精神和力量，挑战自我的音乐极限，用一阵轻快的嬉闹声，伴随着架子鼓的随性演奏作为开篇，打造出了那种随性自由的氛围，在欢快的节奏当中传递出飞儿乐队对于爱的崇尚和信仰。北京时间9:05:55，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好了，这个咱们还是老习惯哈， 还是老规矩哈，老规矩，在家族群当中的朋友来发位置，正在哪里收听，还有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好朋友来，什么姿势收听，什么表情收听，什么表情收听，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2021年12月16号，今年只剩下2周多的时间了，今年的年终总结做好了吗？今年就快要成为过去了，展望2022年，新年新愿望，新的计划做了吗？2022年你有什么打算？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2022年继续来期待新的汽车音乐会，继续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为你带来120分钟好听的汽车音乐伴你在路上了，加量不加价，音乐满格，活力无限。好了，今天先后是3和8，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如果去湖北旅行，不容错过的景点有哪些？首先是宜昌市的三峡大坝旅游区。三峡大坝旅游区以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为依托，全方位地展示了工程文化和水利文化，也为游客提供了游览、科教、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的服务。它也将现代的工程还有完美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有机结合在一起，三者三合为一哈，也是国内外旅游爱好者向往的旅游胜地，是国家5A 哦，5A 级的旅游景区，而且还免门票哦，抓重点，5A 免门票。第二呢，可以去十堰市的武当山风景区。武当山呢是著名的道家文化圣地，也是武当派武术的发源地。啊嘿哈嘿哈，凭借珍贵的建筑群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的自然风景那是一绝呀，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的美誉就是最好的证明，那都值得一去哈。先是5A免票开放的这个三峡工程，然后再去武当山，嘿哈嘿哈，然后再可以去充满人文味道的黄鹤楼。古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唐代诗人李白著名的哈，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往陵啊，因此黄鹤楼得名。就坐落在武汉市长江南岸的武昌蛇山峰岭之上的黄鹤楼，如今成为人们去武汉旅游的著名打卡地之一，也是国家5A 级的旅游景区哦。走走走，赶快走起！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选择我就对了，就对了，就对了。 郑希儿、容祖儿、蔡卓妍、钟欣桐四姐妹感情特别好，想把珍贵的友谊记录下来，于是翻唱了当年李宗盛、周华健、黄品冠的《最近比较烦》。在机缘巧合之下，郑希认识到音乐人金志文，来把这首歌曲重新的改编哈，又找到了著名导演帮忙出手改编歌词，于是就有了我们下面即将听到的《最近比较烦》。郑希怡、容祖儿、蔡卓妍、钟欣桐。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喜欢上班，却每天工作到很晚，喜欢电视剧也没法收看。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爱情不是想象的简单，现在只想要个肩膀，挡着大风雨撑起把雨伞。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结婚的礼物没一份特别喜欢，我的妈妈不厌其烦每天追赶。 Yumi 什么时候生个 baby？ 哎呦，真心她很感。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长得不赖怎么没有人喜欢，每一个真心的胸膛 也许是我注定要流浪，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觉得我的世界要做梦不能，把梦想实现很困难，努力加运气这个超难。 最近比较烦比你烦也比你烦，我很久没有站在舞台上方，现在的模样有点不习惯，却喜欢唱歌，有你们做好伙伴。 人生太多比较所以麻烦，现在每天只想回家吃饭， 我的狗狗叫我快乐不难，脸要挂上微微笑的模样，没有什么天大遗憾，看着前方随风起帆，世界不会给你太多麻烦。 某个师傅说我成功很难，爱我是杯公办十年时光， 相爱不难相处却不简单，喜欢出发努力学习平凡， 比较烦 比较烦我比较烦，我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坚强，不要在意势力的眼光， 专注在自己要走的方向。 最近比较烦 比较烦 比较烦，人生这一段总有你们陪伴， 姐妹的关心充满温暖，有宝宝一起煮饭。 我不要啊！ 不烦，我不烦，吃一杯饭，你比我烦。我不烦，我不烦，吃一杯饭，那不算烦。我不烦，我不烦，吃一杯饭。 好欢快 happy 的声音，特别是那一句，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那一句的时候都特别想乐， 因为什么时候生个 baby 觉得好可爱哦。啊，郑欣宜、容祖儿、蔡卓妍、钟欣桐共同带来这首最近比较烦，这个整首歌曲都表露出了这个友情的真切，每个部分都流露着温情啊。来，是不是这首歌曲的歌词也唱出了你的心声呢？最近比较烦，来说说最近有没有哪些烦心事。我最近不知道是怎么了，到年底的时候哈，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奇葩的事情发生。前两周之前是被人家追尾了，就是我在明明在那儿安安静静等红灯，后面一个车咣就撞上我了。我说您什么情况啊？不好意思，我在打手机，拿手机没看到你。我说我这都停着等红灯了，你是想从我这穿过去闯红灯吗？啊，不是不是，抱歉抱歉。然后去修车吧，没办法，三天没有车开哈。然后今天早晨又遇到这样一个情况，有一个车要并线进来，然后很霸道，非要并线进来，然后撞又撞到了我的车的右前方。哎呀，我这是怎么了？我招谁惹谁了？所以说呢，提醒了一下啊，开车撞我的人，你们年底了，不要心浮气躁，一定要好好的啊，这个慢点开，不要那么着急。第一，开车的时候专心，不要玩手机；第二，并线的时候呢，要文明啊，哈，不要那么生硬的就往里插啊。那总之呢，年底大家时间可能会比较多哈，但是千万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不要撞到我这样的无辜人。你说我招谁惹谁了哈？好吧。最近比较烦，这首歌曲送给我自己了啊！ 好了，北京时间9:14:52，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不管有多少烦心事，一坐在这里，打开话筒，听到音乐和你们聊天的时候，特别是看到家族群当中的好朋友来互动，听见聊天室当中的好朋友来点赞，我心情就特别好，所有的烦恼全部都丢掉，丢掉，丢掉。好了，汽车音乐会，我们永远在一起。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三说，苏三说，那啦苏三说，这首苏三说源自于陶喆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再次玩起了自己擅长的老歌新唱，将京剧《苏三起解》的流水快板改编成一首流行金曲《苏三说》。值得留意的是，陶喆也在这曲的后半段呢唱了一段京剧哈。苏三累了红铜线，将士来在大街前。你说我这怎么多才多艺呢哈？陶喆这首歌曲融合了国风和 R&B， 打造出了独一无二的情歌，倾诉着情人穿越时空的忠贞的承诺。苏三离了红铜线，没掌声我就得再来一遍。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了，接下来带出一首歌曲，海明威《老人与海》。周启明作词，海明威作曲，整张专辑当中唯一一首合唱曲目，和当时的乐坛新秀吴琼一起唱的，展现两个人细腻的演唱风格。海明威磁性的声线搭配灵动女声，一定满足你挑剔的耳朵。还记得这一首2007年的作品《老人与海》吗？又是好听的歌曲，伴你在出行的路上，伴你在2021年12月16号今年的最后这几天。 秋天的夜凋零在漫天落叶里面，泛黄世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 翻开尘封的相片，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人与海的情节，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海潮循环仍不变，空荡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直觉呈现，等待也是种信念。却走向缠绵，临近千叶，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海的对面，你我两个世界。

耶、yeah, 黑豹乐队无疑是重金属和硬核摇滚的优秀代表之一，当年这一时无地自容哈、啊、就已经取得了难以置信的响动，以至于在当时呢有人群的地方就能够听到有人在哼唱黑豹的摇滚乐。刚刚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也是他们在音乐路上用一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用一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听黑豹的歌总能让人想起都市的喧嚣，总能让人毫无压力的放松。在一次次创新和突破当中，黑豹乐队的 R-Rock 风格就这样被大家广泛的接受和认可。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十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刚刚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其中一定有你的最爱，是不是？继续攀升第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提到陈明，你会一定会想到很多他的经典作品，比如说《等你爱我》呀，比如说《我要找到你》，比如说这一首《寂寞让我如此美丽》。这首歌曲一经推出便奠定了坚实的地位，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九位，陈明《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小小的无知砸他的人生，我容易醉在酒里，繁华中我是陷落的城池，人们拒绝我哭泣，今夜无人的角落，寂寞让我如此美丽，黑夜的星辰也灿烂的有一些些的喧嘘，心碎落泪的祈求，我容易憔悴在梦里，丢失了钥匙的我游荡在风中，人们不会记得那是谁，今夜无人的空间，寂寞让我如此美，失去了牵绊的女人，自由的想要飞，肩膀的女人自由的想要飞，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并不需要人打搅我的悲喜，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并不需要人探望我的委屈，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并不需要人打搅我的悲喜，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并不需要人探望我的委屈， 今夜的寂寞让你如此 刚才在跟着他一起唱，一直在一起唱。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并不需要人打搅我的悲喜。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并不需要人探望我的委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九位陈明，寂寞让我如此美丽，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出着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打开一片孤单的晴空，如果该怎么度过？ 为热爱所以初心不改五月天，他们是励志梦想友情的代名词。他们用纯粹而且热烈的音乐唱着永不落幕的追梦人生，而当他们遇到孙燕姿，却酝酿出一首不同以往的温柔。2020年五月天再度把这首音乐进行改编，特地选在2020年1月1号发布，只为这么多年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听众朋友说一声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马上就两年了哈，到2022年又 Happy New Year 了。在这一天，不知道五月天或者其他人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哈。这首属于五月天和孙燕姿联袂送出的独有的温柔，汽车音乐会这个借花来献一出啊。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有什么特别的打算特别的安排吗？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是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 我好想你， 我好想你。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七位。 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来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 Oh yeah For my baby。 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baby oh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 折飞机场的十点半，不仅真诚记录了他的心中所想，而且呢，在录音上也是很具巧思的呀。这首歌曲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音乐当中的主题表达和细节的处理全部来自于他的创意和心意，轻松的曲调和风格营造出扑面而来的都市氛围。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七位，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郁可唯翻唱的《水蒸花》上周第14名，本周晋升到第六位，完全是现场版本的。现场演唱功力真的是赞。郁可唯翻唱谭咏麟《水蒸花》。 凄蓝风中多少繁华入梦，曾经万紫千红，随风吹落，蓦然回首中，换来万物烟雨，似水年华流走，不留影踪。我看见水中的花朵，长呀流出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往日深情早已成空，这流水悠悠匆匆过，谁能将它片刻挽留，看回飘零的花朵，春去就无从寄托，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仿佛是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往日深情早已成空。 一首经典作品《水蒸花》，被物化得更加镜花水月，似真似幻，氛围化的和声也是暗香浮动，疏影摇曳。郁可唯翻唱谭咏麟的《水蒸花》，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六位。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待会儿随腾斌进入到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还有林忆莲《诱惑的街》，李行亮《回忆里的那个人》，丁薇《断翅的蝴蝶》，王蔚《We Don't Talk Anymore》等等等等。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马佳，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ing it together。 你从阿尔卑斯高山上走来，踏上雄峻巍峨的燕山山脉，

Nobody knows where the rivers flow, and I call it home. And there's no more lies in the darkness is light, and nobody cries. There's only butterflies. 流行歌手 Natasha 真的是真材实料的音乐人哈、啊，她的歌声有超强的吸引力。刚刚这首《一口袋阳光》，在这首歌曲的诠释上，她并没有刻意追求过多的抒情和诗意，而是用重复的副歌部分表达了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Natasha 的这首《一口袋阳光》，能看见是不是有那样的颤音？这是她的声音特色。好了，北京时间10:04:3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在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一会儿我还是要派发红包啊！有没有人在率先在我发之前先发一下？不许在我说话的时候发红包哈、啊。好了，先进入这一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了解一下汽车的冷知识，这些您知道吗？第一点，在雷雨天气的时候不要加油。在雷雨天气的时候加油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如果这时候给汽车加油，机油枪很容易将大量的电流传导到汽车油箱里面，大量的电流呢会让汽车燃油分子运动剧烈，很容易引起爆炸或者火灾等等危险的事故。所以我们平时在用车的时候应当避免在雷电的天气去加油。第二，为什么汽车玻璃水是蓝色的呢？汽车玻璃水呈蓝色状态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理，只是为了给大家和其他的液体区分开来，避免和其他的液体混合误用。在这里提醒大家，汽车玻璃水呢是一种有毒的液体，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能喝呀。所以它为什么是蓝的呀？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矿泉水哈。开个玩笑，开个玩笑。第三点，就是汽车的安全气囊的使用寿命是否和汽车一样长呢？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汽车的安全气囊的寿命到底是多长时间。安全气囊虽然没有明确标注保质期，但一般在汽车使用10年之后质量会有所下降的，因此就会造成汽车安全气囊的寿命并不是跟汽车一样长这样的原理，并不意味着安全气囊一直可以用到老，用到汽车报废，其实并不是的。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林忆莲《诱惑的街》，李宗盛词曲。一首《诱惑的街》，当萨克斯的婉转遇到同样温柔的林忆莲，瞬间告别了白昼的灰，让你被夜色轻轻包围。在这浓情时刻，林忆莲和你分享关乎每个女人最温柔的一面。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a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本期时间10:13:18，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今天为所有对于赛车不太了解的小白们来普及一下知识哈，赛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赛车运动分为两大类，场地赛车和非场地赛车。起源呢，距今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我最早的赛车比赛呢，是城市之间的公路上进行的。后来因为呢，很多的这个车手哈，在公路比赛当中呢，因为危险很大而丧生，于是专业比赛赛道应运而生。第一场赛车呢，比赛是在1887年4月20号在巴黎进行的。好了，接下来就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场地赛车，什么是非场地赛车。首先是场地赛车，顾名思义，就是指赛车在规定的封闭场地当中进行的比赛。它又分为漂移赛、方程式赛、轿车赛、运动汽车赛、GT 耐力赛、短道拉力赛、场地越野赛和直线竞速赛等等。所以场地赛车呢，基本上是比赛场地不是封闭的哈，主要分为拉力赛、越野赛和登山赛、沙滩赛、泥地赛等等。方程式赛车当中又包含了一级方程式、三级方程式，还有 GP2， 还有 F3000，还有印地赛车、美式冠军方程式、福特方程式、康巴斯方程式以及卡丁车等等。赛车运动的种类很多，但不变的是它的惊险和刺激，还有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好了，今天为赛车量身定做一首歌吧，来自 Victor 的这一首 Nevada，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Before you go and walk away.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Mr. 305 checking in for the remix. You know they had that 75 Street Brazil. Well, this year's gonna be called Gaiocho. Que hola gata, que hola omega. And this how we gonna do it. Dale. 1, 2, 3, 4. 1, 2, 3. I know you want me. You know I want ya. I know you want me. You know I want ya. I know you want me. You know I want ya. I know you want me. You know I want ya. 1, 2, 3, 4. 1, 2, 3. Shake to the back on my way to the top. A pit got it locked from goose to the lock. To the R.I.P. a big in Parker. That he's not, but damn he's hot. Label flop, but pit won't stop. Got her in the cockpit playing with bits. Now watch me make a movie like Albert Hitchcock. Enjoy me. You want me. You know I want ya. I know you want me.With a monkey, look like King Kong. Welcome to the crib, 305. That's what it is with the women down here. All the shit, they don't play games, they off the chain. And they love to do everything and anything. And they love to get it in, get it on all night long. I know you want me. You know I want ya. I know you want me. You know I want ya. I know you want me. You know I want ya. I know you want me. 又想跟着他一起动起来的一首作品 Pitbull 皮叔带来一首嘻哈风格的作品 I know you want me， 热情洋溢的曲风就像是激情四射的伦巴舞，伦巴也纵情摇摆出爱情的热烈，一个个激昂的鼓点恰到好处的打在心间，是不是？哎呀，作为古巴裔美国的 MC Pitbull 皮叔，坚持用英文说唱，却在曲调当中赋予了歌曲掩盖不住的古巴风情。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很多精彩。比如说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来自丁薇《断翅的蝴蝶》。哎，蝴蝶是美丽的动物哈，代表着难舍难分的缘分和情意绵绵。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长相厮守，有的遗憾就像是断翅的蝴蝶，最终无法到达天空的彼岸。丁薇这首歌发行1995年，时间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味道， 淡淡的优美的旋律营造出充满格调的气氛，有一点忧郁，有一点高雅，又有一点迷幻。 牵你的手，一世永远。褪色的红颜，黯然的双眼，美丽人存心中，你能否看见？ 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仔细音乐用力表达。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Harry Rae Gibson、 Hey, I just met you.

原唱是 Chili Peppers 和 Selena Gomez， We Don't Talk Anymore。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居然是有浓浓的中国特色的翻唱版本，莫文蔚的改编版本，绝对是一首不容错过的宝藏单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曲中对于昆曲元素的加入可以说是神来之笔哈。由于歌曲再创作地点是在苏州，也是昆曲的发源地，于是莫文蔚灵光一闪，把经典的昆曲牡丹亭的片段也唱进这首2016年的全球大热作品当中，充满韵味的国风开场，片刻宁静之后爆发出令人惊喜的活力旋律，绝对是改编歌曲当中的诚意之作。好了，汽车音乐会今天最后收工歌交给王嘉尔和孟佳带来这首 Mood， 因为音乐而结识，又在作品当中升华默契。孟佳和王嘉尔联手创作这首 Mood，是两个年轻人对于时下的这种流行的表达。歌曲当中既有女生小情绪的感性表述，也有男生最直白的内心想法。两个人也是打破了传统的合唱模式，在各自的 flow 当中表现着各自的风格。好了，听歌之前同样和你暂别了，没有忘记和你相约明天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汽车音乐会就在北京音乐广播9点不见不散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明天见。 手机就看那堆破事，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打得快，去大点的位置，思绪漫游外太空，懒懒地泡在水中，都轻轻跟着节奏。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got you in the mood, move away, nah, nah, nah, 不管多少伤痛，nah, nah, nah, we can feel it free, hit the rhythm, play,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Week though, can't breathe, 了解我的感受 yeah, yeah. 无论开朗或者保守，放松一下今天就享受 Could be my last day, I'm fine with it, fine with it They be pointing fingers, deal with it, deal with it Blessed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ill now 珍惜每一刻 ride with it, ride with it Like a money, like a fame Public doesn't even know my name is where I came from You are not the same I do it for my family, do it for my dream Try to make history, hoping I can make the people scream终点看不到，但我一直向前走。说了不管是几天还是几年后，就是相信自己走的路 is right。今天不要再多废话 ，We gon' ride like nah nah move away nah nah， 不管发生什么 nah nah， we gon' feel it free。Hit the rhythm like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you ain't gotta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全部放在一边 ，fun with it, fun with it。